at all. But I want the whole world to celebrate. Yeah. Right about now, it's time for everybody to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Loving in the atmosphere.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with me right here. I got nothing but love to give. We are one tonight. Easy love.

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现在正是夏天，很多人都喜欢躲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面，或者呢吃一些冷饮来降温。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一些更健康更环保的避暑方式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聊聊这些避暑的秘诀。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道家有一句话我们特别的熟悉也特别的了解叫做心静自然凉。那么这对于夏天特别的适用那心情如果说稳定下来的话呢，或者安稳下来的话呢，感觉到周围的这个气温也感觉到呢也凉爽一些。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心静自然凉英文如何来翻译。 A well-knownTaoism saying goes like thi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道叫Taoism T-A-O-I-S-M Taoism saying， 道家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那么这句话的英文是呢 Mind in peace gives you coolness。 英文的翻译呢还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叫 Mind in peace， 出一种特别平和状态的一个心情呢，给你一种凉爽的感觉gives youa cool 这个词呢，后面加一个 N-E-S-S 变成了名词，一种凉爽的一种感觉。随着气温的升高除了保持冷静之外我们的心情一定保持一种平稳的状态之外，我们应该去创造一些凉爽的一个环境。 As temperature rise each day， 每天都在升温这个温度呢一天比一天都要高。 It's time to create some coolness， 能够呢创造出一些凉爽的一个状态一个感觉还用刚才的 cool 后面叫 N-E-S-S coolness apart from keeping calm， 后面跟一个介词的词组 apart from A-P-A-R-T 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这个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呢表示一个包含在内的，等同于呢 in addition to 或者呢besides 包含在内的一个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keeping calm 我们应该呢去做一些让自己感觉到很凉爽的一些创意出来。那么说在没有空调的年代中国人有一些传统的方法来避暑，那么这些方法包括健康的饮食和一些日常的用品，他们能够呢帮助人们体验夏天的魅力。 Chinese people have some traditional ways 传统的方式 to reduce the summer heat， 减少夏天的炎热 summer heat without air conditioner， 没有了空调的年代，那么人们如何来避暑的呢？当时的人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妙招。 The methods include healthy food 包括一些健康的饮食and tools 一些工具 that can help people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summer 能够呢体验夏天的美丽或夏天的魅力 they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summer。 好，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方法可以试试，那么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清凉的感受。 Here are some choices which will bring you surprisingly cool experience， 给带来凉爽的感觉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吃的它呢叫做 plum juice， plum juice， 这个 plum 这个是 P-L-U-M， 后面加一个 juice 是这个汁合到一起呢就是说我们特别熟悉的夏天大家特别喜欢喝的这个杨梅汤，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饮料这个瓶装饮料也是杨梅汤，喝起来呢酸酸甜甜那么在北京酸梅汤是一种传统的健康的饮料，那么这种饮料的配方有山楂果和中药，它可以降低夏季的酷暑给人体产生的这个危害。 Plum juice is a traditional healthy beverage for summer in Beijing， 健康的一个饮品这里面这个饮品没有用这个 drink， 而用这个 beverage B-E-V-E-R-A-G-E 一个饮料饮品，这词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词我们在 以前也讲过哈，往往呢比如说酒店里面点完了菜哈，点完了这个主食呢，有的时候诶您来点这个饮料嘛哈，那么这个饮料呢如果说口语化用这个 drink 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正式的来说呢应该用这个 beverage 这个词哈，菜单上呢一般都用这个 beverage 来表示这个饮品。 For summer in Beijing as a recipe to make the drink has a hawthorn fruit. 那么它的配料里面这个 recipe 哈，我们学过 recipe， 包括了这些饮料里面的我们说叫做山楂，一些 Chinese medicine herbs 中药合到一起，山楂果和这个中药。那么这个山楂果啊，英文叫做 hawthorn， H-A-W-T-H-O-R-N。Hawthorn fruit and Chinese medicine herbs. It can reduce the harm from summer heat to human body， 减少对人体的伤害。此外，由于它助于消化，因为这个酸酸甜甜，同时有山楂的成分在里面，对我们的消化是特别好的。另外，我们的这个储藏的技术的发展，原来呢只能说在夏天才能喝，那么现在呢，人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到酸梅汤了，但夏天是品尝酸梅汤最好的这个季节，因为当时这个人体啊需要这个酸梅汤里面这个成分帮助人体能够去火，然后呢减少燥热的感觉。好，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additionally 啊，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用这 additionally 这个词，还可以用的 besides 啊，这个词 besides， it helps digestion， 帮助人们的消化哈 ，digestion， D-I-G-E-S-T-I-O-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orage technology， 由于储藏技术的发展 ，people can have the juice all year round。后面用这个词组，一年四季哈，我们没有体现这个 four season 这个词，而用一个 all year round， 这个从头到尾哈，一圈下来没有问题，都可以喝到这个酸梅汤，用的 all year round。 Yet summer is the best time， 但是呢夏天是品尝酸梅汤最好的一个季节， the best time。 讲完了喝的，另外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用品啊，也可以呢帮助我们降暑哈，可以说让我们保持一个凉爽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叫 wormwood incense。 这两个词给大家拼一下，第一个是 wormwood， W-O-R-M W-O-O-D， 直译呢叫虫子的木头哈，虫子的木头，然后呢 incense， I-N-C-E-S-E， wormwood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艾草哈，艾草做的这种什么这种香哈，这 incense 是香的意思，那么合到一起呢叫艾草香哈。那么说在中国啊，草药的熏香有很长的历史，那么由于艾草啊是一种很神奇的一种草药，它可以呢制成食品和药品，同时啊也可以制成点的这个香。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burning incense made from herb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点香或者烧香啊，在夏天 burning incense， 那么说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同时这个香呢它的原料呢从这个 herb H-E-R-B 哈，从这个草药里面获得的。但同学们注意，这个草药呢不同的国家哈，就美国和英国它的念法是不一样的，英国人会把这个 H 这个 herb 这个 h 这个音呢给念出来 herb， 但是美国人啊会把这个第一个字母 H 给它吞进去，直接念成 herb 啊，所以呢大家听不同国家的人念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小心了， herbs herb as wormwood is a magical herb，或是 herb 都行哈，是一个神奇的一个草药。 That can be made into bowls, food and medicine. It is also made into incense to burn. 啊，它可以呢进行这个进行熏香哈来使用。那么看看它的好处哈，这样的熏香啊可以减少空气里面的湿气哈。夏天啊，特别呢在这个七八月份、会出现那种桑拿天，那么大家感觉到空气特别的湿啊，特别的闷。那么在炎热的夏天，湿气啊可能成为某些疾病的一个温床，所以说点燃这个熏香可以保护你不被这些昆虫啊蚊虫啊或一些病菌的一些打扰或者说呢侵害。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熏香还是不错的。 Such incense can reduce the moisture， 可以减少湿气哈。这个 moisture M-O-I-S-T-U-R-E 哈，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我们说这个湿度哈 moisture that may become a hotbed of illness， 可以成为一些病的一个温床哈，这里面这个温床叫 hot bed， 热的一个床哈，那么可以指呢某些病啊某些问题产生的一个 温床哈，或者说一个原因吧，叫 hot bed of illness in hot summer days and protect you from being annoyed by insects。除了刚才呢能够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啊，还有一点呢说点这个香啊，一些蚊虫啊会远离房间或远离你。所以呢这里面用的一个词叫 protect you， 保护你，后面是 from， 表示免除什么什么东西的影响啊，所以 protect somebody from， 后面有 being annoyed by insects， 被这些昆虫呢所困扰或打扰，用的是 annoy 哈，让你感觉到心情特别的烦哈 ，annoy。讲完了，刚才我们说艾草啊做的这个香，还有一个呢，用艾草做的一个食品哈、啊，叫做什么 wormwood noodle 哈、啊，艾草做的面条。那么这个面条由面粉和苦艾汁儿哈、啊、混合而成的哈、啊，可能有人吃过哈、啊，有的人呢觉得很稀奇啊。我们一般的面条啊，就是用面哈、啊，有的时候呢，在超市里面会看到像一些像这个菠菜面啊，那么好像没有见过用这个苦艾做的这个面。那么这个面啊，是我刚才讲的由面粉和苦艾汁儿混合而成的。The noodle is made from flour blended with wormwood juice。后面用这个词呢，这个汁儿哈，这个 wormwood juice。接下来我们看看烹饪的方法，在冷水中啊，把这个面煮熟之后呢，再冷却，然后呢，加一些芝麻油、辣椒和盐。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辛辣的味道啊，那么可以呢炒一盘鸡蛋西红柿，同时一定要注意呢，在这个西红柿里面哈、啊，在炒菜的时候呢，多放一些水啊，让这个西红柿呢这个汁儿啊多一些，然后呢把面条和这个汁儿呢混合拌到一起。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哈、啊，做面条的这个流程。One way is to cool the noodle in cold water after boiling it in hot water until it becomes soft。在冷水里面哈、啊，让这个面条呢凉下来哈、啊、，cool the noodle in cold water after boiling it 啊，在它煮熟之后，同时呢，我们在煮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这个面呢 becomes soft 变软了哈、啊，才可以把这个面条给它捞出来，放到冷水当中。Then add some sesame oil 啊，这芝麻油 ，chili and salt 辣椒还有盐。If you don't like such spicy taste， 那么有些人不能吃辣哈，这个辣呢用了 spicy taste， 这个 spicy 啊 ，spicy 呢，它不仅有这个辣，还有辛辣。我们知道这个辣呢还是分不同的种类的，有的辣就干辣哈，但是有些辣呢，像那四川有些辣，它里面有麻辣哈，那种辛辣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 spicy 呢，它的感觉不仅仅辣，还有那种麻那种感觉哈。Stir some eggs and tomatoes， 炒一个鸡蛋西红柿。Stir, remember to add enough water to make tomato juicy and blend them with the noodle, 然后呢和这个面条混合在一起。那么注意一下这里面用的几个词呢，一个是这个 juicy, 这个词我们说过，这个 juice 表示说东西的一个汁儿，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水果啊特别特别的好，这个 juicy 呢表示说水果里面这个汁儿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西瓜，还有呢我们吃的这个像桃啊，还是说像梨啊等等哈，那么说这个 juicy 呢，那么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后面用的这个动词呢是这个 blend， 表示和什么东西混合。讲到混合这个词啊，我们会想到其他的一些词，比如说像这个 mixed， M-I-X， 这个 mix 也表示这个混合的意思，而这个 blend 它也表示混合，表示与什么什么融到一起的意思哈。后面呢跟这个介词 with something 哈 ，blend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well-known Taoism saying goes like this: Mind in peace gives you coolness. As temperature rises each day, it's time to create some coolness apart from keeping calm.Chinese people have some traditional way to reduce summer heat without air conditioner. The methods include healthy food and tools that can also help people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summer. Here are some choices which will bring you surprisingly cool experience. Plum juice is traditional healthy beverage for summer in Beijing, as recipe to make the drink has hawthorn fruit and Chinese medicine herb, it can reduce the harm from summer heat to human body. Additionally, it helps digestio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orage technology, people can have the juice all year round, yet summer is the best time. Burning incense made from herb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as wormwood is a magical herb that can be made into both food and medicines, it is also made into incense to burn. Such incense can reduce the moisture that may become hotbed of illness in hot summer days and protect you from being annoyed by insects. Wormwood noodles is made from flour blended with wormwood juice. One way is to cook the noodle in cold water after boiling in hot water until it becomes soft. Then add some sesame oil, chili, and salt. If you don't like such spicy taste, stir some eggs and tomato. Remember to add enough water to make tomato juicy and blend them with the noodle.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陈玉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Little Red He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red hen. She lived on a farm with a cat and a rat and a goat. One day, the little red hen found some grains of wheat. She went to ask other animals on the farm to help her. Will you help me to plant the grains of wheat? She said, but the cat and the rat and the goat said, not I, not I, not I. So the little red hen plantedthe grains of wheat all by herself. She watched the wheat grow taller and taller. Soon the wheat was ready to be cut. The little red hen went to ask the other animals to help her. Will you help me to cut the wheat? She said. But the cat and the rat and the goat said, not I, not I, not I. So the little red hen cut the wheat all by herself. Then the wheatwas ready to be taken to the mill to be made into flour. The little red hen went to ask the other animals to help her. Will you help me to take the wheat to the mill? She said, but the cat and the rat and the goat said, not I, not I, not I.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爱惹麻烦的小袋鼠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我们会介绍一些人物传记、数学科学知识、写作知识，当然了，还有一些基础的语法和词汇知识了。那这次老师相信呢，你一定会非常享受这个阅读的过程了。当然了，这个故事书啊，非常非常的长，也有点难度，所以这次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读，并且啊，坚持每天学习打卡，好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Okay, today Jason wants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kangaroo.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只小袋鼠的故事。Her name is Norma Jean. 那她的名字啊叫做 Norma Jean. 那你知道吗，她非常非常喜欢跳跃。She loved to jump, but she was not very happy. 但是呢她不是很开心。Wh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Norma Jean, Jumping Bean. 那今天呀，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爱惹麻烦的 Norma Jean, Jumping Bean. 它是一颗跳豆，跳来跳去，就说明它特别喜欢跳。可是如果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跳来跳去，是不是会惹麻烦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的故事内容吧。Norma Jean liked to jump. In the morning, she jumped out of bed. 那你知道吗？小袋鼠 Norma Jean 啊，她特别特别喜欢跳跃。每天早上，她都会跳下床。She jumped into her clothes. She jumped down the stairs. 哦，快看呐，她会跳进自己的衣服里。哦，她穿衣服的方式很特别呀。叮叮叮，好了，衣服已经穿好了。 你试过自己一边跳一边穿衣服吗？这次老师可没试过。She jumped down the stairs, 而且啊，她是跳着走下楼梯的。跳下楼梯那很危险呢。Norma Jean jumped all the way to school. She jumped past Amy, Sam, Nell, and Ted. 那你知道吗？小袋鼠 Norma Jean 啊，她也是一路跳着去上学的。她跳着经过了她的好朋友 Amy, Sam, Nell, 还有 Ted. Wow, said Ted. Look at her go. That Norma Jean never stops jumping. 那她的好朋友 Ted 就说，哇哦，你快看呢，她来了。你看呢， Norma Jean, 她永远都不会停下来，她一直的不停的在跳啊跳啊跳啊。Hello, hello, hello, she called to her friends. 她向大家打招呼，她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原来是这样。That morning, Mrs. Jones read a book to the class.哦，那天早上啊，琼斯小姐呢会给班级的同学们一起读一本故事书。It was a very good book, but Norma Jean did not sit still long enough to hear the story. 这本故事书啊可有趣了，可是呢，小袋鼠 Norma Jean 她却没有老老实实的坐在那儿听故事。那她在干嘛呢？不停的跳啊跳啊跳啊。对吗？ At playtime, Norma Jean and Nell built a tower of blocks. 那在游戏时间呢，小袋鼠 Norma Jean 和她的好朋友 Nell, 也就是那只小青蛙，一起呢用积木打了一座塔。 Norma Jean was so excited. She jumped up and down. Oh no, no more tower.哦，我天哪，现在呢塔已经搭好了，所以小袋鼠啊实在是太兴奋了，它跳上又跳下，可这个时候它不小心把这个塔给碰倒了。 No more tower. OK. At lunch, Sam gave Norma Jean a cupcake. 哈哈，那在吃午餐的时候啊，小猪 Sam 呢给了小袋鼠 Norma Jean 一块蛋糕杯。Norma Jean was so happy, she jumped up and down. Oh no, her milk spilled all over Sam. Oh,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 Norma Jean 呢看到了蛋糕杯啊，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了，所以她会怎么样？跳上又跳下。可是不好了，她的牛奶竟然洒了 Sam 一身。这个时候 Sam 去找老师，老师却说， Norma Jean, please sit still, said Mrs. Jones. 哦，琼斯小姐啊对 Norma Jean 说道了，现在呀请你老老实实的坐好可以吗？ This is not the time or place for jumping. 现在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点让你蹦来跳去的，这样不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皮特老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ell, my only pet's a chicken, a fine feathered friend. My only pet's a chicken, a speckled little hen. Won't you come along and see? My chick, chick, chickadee, chick, chick, chickadee, come along with me. Chick, chick, chickadee, chick, chick, chickadee, if you'd like to see my fine little feathered friend.I take her to the park with a ball to play catch, but she only wants to play a game called peck and scratch. My fine little feathered friend. My chick, chick, chickadee, chick, chick, chickadee, come along with me.